讲讲罗志刚啊，两三分钟咁解决呢个问题啊，竟然讲话我哋香港人啊啊就嚟咧科学进步120岁减半60岁先人到中年啊，所以咧延迟呢5年咧系冇问题嘅。咁啊叫民主党出嚟讲两句啦啊，因为之前系民主党。另外呢位仁兄咧啊，咁以佢嘅逻辑，佢 IQ 就160。啊，犀利啊！聪明仔160，咁而家佢嘅行为亦都啱，因为咧实际得80，未行完啊嘛，仲进步紧。佢真系160嘅，不过咧而家未到啊，佢努力中，所以佢实际佢嘅 IQ 就得80嘅啫，低过习近平少少啦，因为习近平90，系咪啊？呢啲说话点讲得出啊？系嘛？凉薄到咁，当然啦，林郑。啊！以前一笔过付款啊，即系呢啲咁嘅嘢咧，血迹斑斑，劣迹斑斑。我哋香港从来都冇扶贫安老，因为咧亦都关儒家思想事。吓、啊，点解咁样讲咧？我哋香港所有嘅政策系以一个家庭为中心。你攞综援，你老豆老母去攞就要写衰仔字，而家都系。即系你放弃我冇能力养佢啦，佢先攞，咁老人家要面都唔会。第二，根本上所有嘅安老院嗰、那个环境嘅差劣，唔好话好啦，个环境差劣，大家有目共睹啊！啊，同特区政府而家施政系大家有目共睹。第三，点解我咁讲啊？一个81岁嘅阿伯杀咗个70几岁嘅老婆，要勒死佢。就是你哋本身成个香港政府凉薄，而家你 cut 呢60岁、65岁，话咗为咗政策嘅延，即系延续，60岁就变咗65岁退休，你公务员关我哋 Q 事咩？佢攞得综援就佢有需要啊嘛，佢唔系话佢冇工有冇工作能力，系因为佢有需要啊。有啲人话。张建宗啊，董建华啊，林郑啊，呢啲咪全部仲做紧？你睇下李嘉诚80几岁啊，退而不休，因为佢哋仲有工作能力咯，佢哋系一个杰出人士咯，佢系用头脑揾钱咯，系咪啊？但系当一啲长期病患嘅，一啲60岁以上嘅。我哋香港人嘅医疗制度系世界公认咁，个安全网咁大，但系亦系差。等候呢个睇急症可以抵7-8分钟，咪7-8个钟。我阿妈最近又入咗连续两次入医院，都急症。第一次晕啊，入咗去，咁两日就送你走啦。咁开始有啲发烧，佢两日送你走。佢就话咧，我妈咧嗰个血管收缩，咁咧人老啦，咁诶少不免噶啦，咁啊出翻嚟当晚4点几，佢就坐咗喺地下，93岁啊。问佢咩事，唔讲，佢就话咧唔知系咪喺医院咧扭亲啊，咁咧呢个胸骨呢度咧下低咧就觉得痛，好痛。我系一个好忍得痛嘅人嚟嘅，吓、啊、做仔最知道。佢冇必要唔去睇医生，唔去医院，好忍得。查啲药油又话搞得掂，乜乜乜乜，摊喺张床度，嘻嘻嗨嗨都话搞掂。卒之忍唔住送咗佢急症，送入急症呢段时间系玩咗6个钟，先至有即系有可以上到房，然后照咗出嚟就个肝有一个泡爆咗发炎，啱啱做完微创。咁你就睇到我哋香港而家政府对安老对我哋香港嘅医疗嘅凉薄，唔系林郑，唔单止系罗志光，系有历史以嚟都系，尤其回归咗特区之后，所有嘅钱就起埋晒喺大白象，啊想办法咧就去商界派钱。而冇保留一啲令到香港嘅医疗系统同埋年纪大嘅以前为香港拼搏过嘅人得到安老，系安老。 平安鐘的發起啊，都是鄭大班開始。這個政府根本上不止不鬧啊，或者各樣嘢，係你根本上你做任何嘢，佢根本上麻木不仁，係一個官僚互相推託，除非上高畫咗或者落咗個好大嘅命令，就急就章。佢哋有錢啊，佢唔明啊，即係好似林鄭，佢俾乞兒俾500蚊，同埋嗰個根本上都唔係乞兒，乞兒係咪啊？但是呢，你这样做法你就看到有几差。而这个罗志光是吗，做社福出身的，今时今日讲这些说话，真为你做了官，你是不是凉薄到这样呢？其实几多岁有没有问题啫？即是有个神话故仔啊，有个女神喜欢了一个人，她跟宙斯讲我要她长生不老。宙斯答应咗，而呢个人，呢、这个人啊，佢真系长生，唔系，对唔住，我讲咗，系长生不死啊！我呢个人啊，要陪我一世，俾佢长生不死，啊，无尽嘅生命，但系佢会老，卒之老到咩都做唔到，瘫咗喺度，净系得个思想上。一路喺度行緊，但肉体上已经腐烂不堪。而家我哋嘅特区政府亦都系同等一样。好多人都话，包括我对咧林郑有啲期望。我对林郑有啲期望。我觉得咧，始终都系香港即系港英余业啦，好似曾荫权咁。咁啊，我对佢有啲期望，但系。越来越失望，由国歌法啦、啊，各样嘢推卸责任啊，总唔知佢一有事，佢其实某程度我唔承认佢系梁振英 2.0、3.0，但系佢哋都系当官，当官最咩最叻咩 A 字博，一有事扇咗落去，检唔检控梁振英呢、这个律呢、这个律政司嘅事？如果我出声嘅啫，即系行政干预司法，写咗个博先。到而家都好，你呢件事你一出声，变成咗乜嘢？变成咗就系你建制派支持，而泛民仲系好天真。啊，我哋一齐啦，否决佢啦，你都傻嘅，闹归闹啦，民建联从来都系一个花瓶嚟嘅啫嘛，同大陆嘅民主党都系个花瓶嚟。系嘛？只不过话个长戏一定要闹闹林郑啊，俾啲压力佢，表面到最后尾一样通过，因为林郑已经讲咗俾你听，唔系咨询嚟噶，系你哋通过咗噶啦，我系冇办法嘅。其实就系一个咁嘅回事。当一个做官嘅，连基本上父母官嘅，连基本上香港人嘅生活，佢哋面对嘅难题系乜嘢？靠听，咁样靠听翻嚟嘅，啊，系冇好处嘅。当年嘅梁振英话：，哎呀，我哋咧所有嘅高官都要落区，落区做咩啫？你本身就系香港人嘅一部分，呢啲你识嘅。你唔去打卡，哎呀，嗰间茶餐厅好食，我系试下，跟住我咧就博人签名，博人同我影相，唔系咁，系你嘅生活一部分，系咪啊？唔系因为要抽啊明哥水，要捐钱啊派饭啊，先至去揾佢。明哥最明白噶咯，你啲人就系咁，系嘛？要抽水啦嘛，要竞选啦嘛，要成啊！哎呀，我送几多饭票，跟影张相，哎呀，我好关心弱势社群。唔介意嘅，离地唔介意，但系最主要就系你根本上有冇，甚至当年马会喺肇庆开咗间安老院，卒之都惨淡收场，因为医疗制度、医疗嘅问题咁远，有咩事落翻嚟香港好困难、好远，都解决唔到。其实香港嘅马会曾经谂过好多呢啲咁安老服务嘅，做唔到。即使有啲人话拨几多钱都好啦。看护 工作人员照顾呢啲人嘅私私聊聊各样嘢，即系老人家啦，少不免啦，啊入得佢都系，可以点样做咧？而家连综援你都削减佢，削减咗佢，因为佢真系百二岁，唔出奇噶。而家人命，哎拉云八十几啫嘛，嗱拉云四十几、八十几啫嘛，但系过多十年可能过咗九十噶啦。二十年后，即系而家六十几岁嘅人，可能真系到时有百二岁命都唔出奇。我唔敢讲，但系有几多个真系健康噶？有好多人上嚟买健康食品，我同佢讲。香港人基本上过咗五十岁，边个唔要复诊？边个唔要抽血？唔边个唔三个月要翻去睇一睇噶？有几多少人啊？即系如果你讲嘅普通人，唔好讲啲有钱佬先，嗰啲可以随时都去。但系基本上你一患病有少少高血压，一度到你啫。我哋香港嘅医疗制度就最紧要你唔好死，顶住先。糖尿、肝有事，乜嘢都慢慢排期，总之每三个月就翻去复诊抽血。去計住你條數，自己真係去睇一睇呢一啲人。我其實呢幾朝早咧，我好忙啊，我要抽血，係啊，但係抽血要空肚。咁啊，通常嚟講，我唔夠啲啊，即係大我幾年啦，唔好大我好多年啦，五廿幾啦，大我幾年有啲冇嘢做嗰啲，我唔夠佢早噶。佢哋咧通常嚟講，六點零鐘已經排咗四五十人噶啦。冇凳坐就係排门口，嗰啲门唔开呀、啊。你有几弱佬，咁你咪应该开咗俾对面啲房坐，但係啲人凳坐冇，就係喺个大门口，喺医院大门口抽血室嗰度一路排出去，係露天添，落雨就扑街添。係咪，咁如果我去嘅，我只要抽八点半之前搞掂嘅，咁你要几多点去，你一定要六点四五去啦。然后企喺出边企两企个几钟，到佢八点钟开门，你先有凳坐。咁你啲唔系弱佬，系乜嘢？由罗志光就睇到林郑根本上人在高位，睇下低嗰啲全部视而不见，因为人系咁样平望你呢啲咁嘅基层百姓，佢望你唔到啦。是咪啊？所以罗志光出嚟解话，甚至张建宗出嚟解话，即係收档啦。啱啱啊？耶！我哋嘅泛民同建制闹下就完咗。泛民亦都唔够实力。啊、何况尸位素餐，香港呢个局真係死局嚟嘅。即系萧若元先生话：，哎，我都谂住考虑要移民，其实都系呢一回事啦。拜拜。